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点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说说这个模拟联合国发生在哈佛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算不上一件什么大事儿，但是发现呢，它出口转内销之后呢，它就被媒体炒啊炒啊炒的，好像都很多人关注。比如说在微博上面，头条新闻它一发，底下跟帖的这个 九千多， 有我看今天早上都快上万了。那其实这个事情的过程呢也很简单，是在1月29号的时候到2月1号，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场模拟联合国的会议当中的冲突。应该说它的设施的对方呢，一面呢就是这个模拟联合国的组委会，那另外一面呢就是中国的代表队伍。那中国的代表队伍呢，我们为什么又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一位叫做邓冰玉的这个同学，他应该是这个代表队的一位领队。他呢回来在人人网上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说在哈佛这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不愉快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参会的时候啊，发现这个组委会他们的这个手册把台湾就当做一个主权国家是列在名单上面。这呢就引起了中国代表队的强烈的不满，他们就发现之后立刻就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那希望哈佛方面呢，组委会方面是立即进行一个更正，就说你要在这个手册上有所显示。但是哈佛的组委会呢，这个模拟联合国的这个组委会，他是当时是拒绝了，就说这个是根据你每个国家上报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印发。那当时他是没有发现错误，应该是说，所以呢他就印出去了，而且会议其实已经是开始了。所以后来他们又提出，你可以弄一个贴纸来这个，就说不能把它列作国家，至少是说国家或者地区，就弄这么一个贴纸。但是他的印的这个数量呢，似乎又不够，就是给现场的每一个人，因为现场有几千个人参会，所以呢就搞得非常不愉快。然后中方的这些同学们呢，就一直是很激动，义愤填膺。我看到有好几方的这个消息了，一方呢就是邓冰玉同学，他讲述了详细的过程。那另外一方还有这个有研究台湾的一位外国的学者，他也发布了一篇博文，就说中国的这些个参会代表们就甚至威胁他们，或者现场呢是尖叫，就是有一些很比较激动的这个举动。那最后呢，哈佛方面呢，他们采取的这个回应呢也是比较强硬，就把这些他们认为是对安全有威胁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学们给他清出场外了。所以呢这个就引发了极大的不愉快。那 我纠正一下，是领队倒不是学生，但是 他的身份是个学生。 对，很多领队他本身就是一个学生 的身份。对，他的这个身份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他这次的身份呢是参加代表队的中国队的领队。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回来之后就觉得似乎哈，很多国人在讨论的时候觉得是在一个国际场合，好像中国人受到了屈辱，受到了侮辱。但是实际上呢，我又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没有这么严重。 嗯， 而且可能你当然说回哈佛他自己承办这个活动来说，他本身手册上犯下这种是没有常识的，可以说是他这种应该是他一定是犯了某一些的这个错误。那但是沟通层面上是不是像现在这种，你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好几回合的沟通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中间甚至他是有一些的误会，比如说现场让你不要摄照相。 不要摄像，但是中国的老师他们就想把那个过程摄录下来，最后因为你摄像又被清理出去了，也然后对方给的理由也是说安全方面的威胁，那中方可能也觉得不能理解这又威胁安全了，所以中间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是不是英文沟通表达方面的某些用词大家对于这个含义的理解 有所区别， 有一些的这个差异，所以导致在国内大家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似乎就好像有被放大的这么一个嫌疑。 对，因为我看到他们中间来回几个交锋嘛，然后有一次就是说刚才樊素也提到要印贴纸这个事儿，但是哈佛大学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个手册是有版权的，然后我们不经过 written permission 我们是没办法去修改的，然后可能需要你们再等一下，但是我看到 但中国的同学们就等不了， 对， 就 是 说你立马 就是对对对，但是其实你对老外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樊素你写的东西 得按程序来， 对，我春雨我没办法随便改你写的东西，我得经过你的允许， 对， 你允许了我才能写， 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列为国家他不是哈佛的人写的， 对， 他是根据每个代表团你自己弄一份材料，但是问题在于你审的时候你应该是发现的是吧， 对， 就你发现你这个东西有可能它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风波或者争议的话，因为你毕竟是服务方，那你可能在发现的时候你立马告诉他写的那个人你可能得改一改，但是呢可能我们国人对于这个模拟联合国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据说我看一些以前玩过的人就说这个把台湾说成国家那当然它是错误，听说他们以前玩的就更可怕的，比如说把让苏格兰来参会也是以国家的这个名义，但是英国他是同意的，还说让这个美国的一个州德克萨斯他也把它弄成一个国家让他来参会，就是说这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来说他完全都是在破坏所谓的和平统一是吧，但是好像美国人他就爱这么玩，他把它当做一个也不能说是游戏，但是至少他绝对不是按照现在就正儿八经你联合国开会的那个模式来玩， 而且我看到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他在2012年参会的时候就是哈佛模拟联合国，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的手册写的就是地区，然后所以你看、 所有的国家都成地区了， 对，他是就根本没有出现国家这个词儿，用的全部都是地区，所以你就看他们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的 严谨， 对，也去区分国家和地区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双方理解的这个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有人觉得那你是打着联合国模拟联合国的名号，你只要是沾上联合国那毕竟一切都要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法则和规矩来，但是实际上呢可能有人并不这么理解，那其实这个模拟联合国咱们听上去 是一个政治活动， 对， 但其实更多是个教育活动 教育活动是 甚至是商业活动， 对，哎，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背景上或者历史上去来理解理解哈，那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朱明基同学，他以前 你的老朋友我的新朋友 三立化新闻的第一代主持人，那现在呢他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那他的这个专业呢刚好就是外交学，更加巧的是呢他在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过多次的模拟联合国的活动，也在哈佛大学参加过，甚至他跟这个组委会他都有过他的一些交往，那我们通过朱明基的描述来认识到底这个模拟联合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模拟联合国就简单来说就是说你穿上外交官的鞋子去走一走，然后感觉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一种角色扮演的教育形式吧。那么最早呢其实是因为有了联合国在1945年有这么一个等于说当时在世界上算是新生事物，那么那个时候很多做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就觉得呢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这个运行呢最好的方式，如果是从教育的目的来讲的话当然是这种进入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式的这样的一种教学，所以最早它是一种研究的形式，那么后来就扩展到就是一种学生的这个社团的活动，那当然也都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在今天其实在中国也非常普遍了，中学生我知道我在2007年前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中国的中学生大量的往美国然后还有全世界其他的地方，有去欧洲的有去新加坡的大量的出去参加会议， 那个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年可能有一两千人次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国内的这个会议各个学校中学大学都在办，其实规模也挺大的，我知道很多学校其实投入也挺多的。 所以这是个商业项目是吧，可以这么说吗？ 有人以就是商业的形式在运营，它本质上是一个教育活动，但是商不商业呢就看你怎么做，你可以做成商业的，也可以做成非盈利的，在我据我所知现在这两种形式都有。 嗯，它跟哈佛官方有什么关系呢？ 这取决于你对官方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说这个有的人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所谓代表他官方意见的，那只能够是哈佛的校董会，或者说呢他的比如说校长办公室，或者呢他的学生会，或者他的比如说教工的教职员联合会、教职员的工会或者教授的联席会议，这些通常我们在媒体上一般认为是所谓代表一个学校的立场的。但是这一次这个涉及的哈佛模拟联合国，它其实就是校园内的一个社团，一个学生组织。那么我全且不说它这个手册上印刷的这个错误到底是有心之失或者说只是无意的这个问题，那就算他是有意的做的这么一个表达，那也可能只代表这一个学生社团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就从我的这个定义上来说，他不能够算得上是代表所谓哈佛大学官方的一个态度。 你是哪几年参加过，然后当时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就是你扮演过哪个国家的外交官？ 我最早是2007年吧，我那个时候本科的时候参加过哈佛，也是哈佛办的，但跟这次不是同一个会议。那个时候叫做 Harvard World Mon， 就是世界模联，它的形式是每年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像奥运会似的这个巡回的举办。然后我那一年正好是在瑞士的日内瓦，然后也是我的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当时就觉得挺新鲜的就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代表的应该是民主刚果，对，民主刚果，然后是在联合国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就是ECOSOC， 讨论的问题好像是跟这个扶贫和教育有关的，现在时间这个有点长了，我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时是一个非常对于我来说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因为有这个会议，我那个时候记得有三四千人，然后全都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个大学生，然后讨论的这个问题又是跟你在平时校园的这个生活反差特别大。可能特别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这样的机会在当时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那一次印象，包括他整个活动涉及的这些社交的活动，比如说大家的这个 party 啊，然后底下的这个私人友谊的这样的建立啊，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时有非常大的一个深刻的印象。 可以 这么说， 这是第一次。后来还参加过哈佛主办的吗？ 也参加过。后来我参加过就是哈佛另外一个，就是每年在美国举办的，叫做 Harvard National Model UN， 就是它是针对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这个大学生，通常是本科生，每年是在就是波士顿哈佛的校园他们本部里面举行。那一次他这个会呢，就相对来说，因为是第一针对美国本土的学生，第二在美国他地点不变，所以说内容就比较强度就比较高，就是更加的严肃，挑战就是内容的挑战程度更加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代表的是挪威，我的还有分身份的，我是挪威的国防部长，然后是在这个应该是60年代的北约，然后当时要处理的问题是柏林墙的危机，然后中间还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对，应该是这一系列的事件。它是一个历史的模拟，就是让你倒回到历史的这个事件中，然后来进行一个回溯这么样的一个形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委员会就是10几个人，所以说就是大家十几个人每天就坐在那儿一块辩论啊、讨论啊，然后应对各种新的突发事情和危机啊，特别紧张，然后事后想想也觉得挺过瘾的这么一个过程。 哎，就是这种角色分配哈，它是随机的还是你们自己选的？ 就是后来因为我自己也办过这样的活动，在这个国内，然后包括跟哈佛合办这个哈佛会议的中国会，我也有的参加过，我自己经手过这个分国家这件事情。 嗯， 那原则上来说当然是随机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理论上联合国的这个宗旨是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一国一票，都是平等，但是不可能完全平等，肯定比如说有的国家这个他的角色可能天生的发言权就要大一些，比如说安理会五常的这个席位啊。那么我们在组委会做分配的时候会考虑到传统上，比如说这个学校它有比较好的参会的记录，它比如说通常代表的水准比较高，那么我们会倾向于把这样的就是重要的席位分给我们认为就是所谓的种子选手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分给种子选手，这样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会议有一个比较好的进行的一个质量，不然的话可能你想如果一个美国代表或者一个中国代表他从来都不发言的话，那可能也就其他人也没法玩了。 好，这个是我的老搭档朱明渠同学他讲述的过去参加模拟联合国的一些经历哈，也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样。那模联到底是做什么的？简单的说就是扮演各国的外交官，就是采用联合国的议事规则，模拟联合国的议事流程，解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的事务。那但是他的这个规则和玩法跟实际的联合国它确实还有挺大出入的，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有些它可能就是玩开了， 对， 比如说它把某一个州列作一个国家，这是在模拟联合国是真的是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这次你看他们，我觉得实实在在的，你像这次遇到的一些情况，它可能还是实际上它在联合国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比如说你把一个主权的国家跟一个在国际上公认的它不是主权国家的这么一个地区把它并列上，这个可能真的是在联合国你可能会遇到的像突发的一个事物。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模拟联合国参加的人他们会迷恋去玩一种所谓要危机解决，那这个实实在在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你会看到中国的学生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他们的危机处理，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处理的不够高明， 对，也不够成熟。 对， 我觉得像他们也提到说有很多中国学生在现场大喊大叫，然后这个我们可能只能看到是外方的一个报道，中国的学生他也没有说他们可能没有很大声的说话，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联想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自身中国的这种文化教育就会让我们觉得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过来我们看西方，很多时候他们说话声音真的是非常小，可能我们用正常说话的分贝他们都会觉得在公共场所这是不适当的，所以也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和误解，最终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矛盾升级。 我反倒觉得它不是说话的音量大小的问题，而是说你应该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时间来适当的和有理有节的表达你的观点。 对， 那当然，这个其实中国它是占据大义的，你本来确实是弄错了，这个没有人有任何的意见。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要在开会之前，你就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表达你的这个抗议，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时间，比如说开会的过程当中或者会议结束之后，它中间其实有过一个时间段的，说我们准备了多少的贴纸，那你可以在好像是2月1号还是哪一天的，就开会的应该是一天之后你过来贴。我们其实说哈佛的这个主办方他们已经开始有他的一些所谓的进行修改的这个动作，但是中国这边呢就不依不饶，说你没有道歉， 对， 你首先 你要发表声明， 你要给我道歉，这个才算数。所以而且呢，你说面对这种投诉的时候哈，你是不是说你几个人单枪匹马的你就跟他的这个组委会交涉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他可能是最直接，但是不见得他是效果最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商榷。那我们要不然先休息，等会儿呢再听朱明奇跟我们讲一段他过去也遭遇到类似的事情，而且呢他的这个身份可能某种程度上他跟这次邓冰玉同学的身份也有一定的重合，他也当过这种领队的队长，这种领队意思就是哈，我们等一下来听听他当时是怎么样来处理类似的事情的。三天话新闻休息片刻回来继续。 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那刚才我觉得这个他处理的方式哈，这次似乎觉得不是非常的英明和成熟。那对于也是遭遇过类似事件的朱明启来说，他当年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处理方法，来听听他的分享。那你们在就是你在参加和这个筹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像这次这样的比较激烈的冲突吧？那当时你们怎么处理？ 其实是有的，就是说因为如果涉及到这个联合国的话，台湾如果在大陆的这个情境下面涉及到台湾都是比较敏感的。我个人知道就是哈佛的这个世界模联，它有一年是巡回放到台湾去办，当时承办的呢是应该是台大，然后那一年的这个会议开幕的演讲嘉宾是马英九，马英九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当选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对于当年的很多大陆的学生，两岸其实已经就是这个旅游啊什么都已经开放了，那时候来往就已经很多，已经有大陆学生在台湾念书，但是据我所知，当年的这一届会议是没有任何没有一个大陆学生去参加，具体的原因呢，我就不知道是大家主动退出的，或者说是有关方面有这个限制，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只要是因为联合国台湾并不是联合国的这个成员，然后这里面就会涉及到这个台海的这个关系，在大陆呢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通常比较小心。 嗯， 我自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一次会议上大概是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就是在应该是在美国长大的或者一个国际学校的台湾籍的一个学生，那么他在发言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那么可能这样的看法在很多大陆的学生来说看来是比较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些看法。那么当时很多代表也是第一次参会，那我当时是作为这个会议的这个领队吧，我也在下面，那么很多的这个代表就问我说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那我当时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也利用这个会议的发言的机会，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的话，你自己利用这个会议的规则，你表达自己的看法，你也可以跟别人进行一个辩论或者说讨论，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会选择离席抗议啊，或者说采用其他的一些规则之外的这个形式表达不同的意见哈。我当然我很难评判到底是哪种更好，但是我个人倾向于就是说你还是要掌握一个，就是如果有话语权，如果有发言的机会的话还是要把握住，如果离席抗议的话，可能你本身连发言的机会让别人听到你意见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哎，那离席抗议啊和被这个主办方驱逐出会场，这个是不是最激烈的一种回应的方式了？在外交场合上，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离席抗议。当然，我们在职业外交官当中有很多离席抗议的情节的这个场景出现。这样的离席抗议往往是一种政治表态，就比如说是一个两个国家，有典型的情况是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的。那么当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进来的时候，可能有的国家代表会选择退场，那不见得叫做离席抗议，但是它其实是一种政治表态。你很难，这里面不一定是有个人恩怨，但是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必须要退席，不然的话可能会产生其他的麻烦。但是我的理解说，对于一个学生的活动，一个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它可能本身是教育性质的，那么大家又不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虽然说可能是大陆的学生，但是他不见得真的是代表中国，他可能在我看来他更多的代表的是他的学校，或者说代表他自己是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身份参加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政治性的这个解读，所以说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用离席抗议这样的方式。 那被驱逐会场这个你觉得哈佛做的又对吗？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更多的是这位这个邓领队他个人的一个说法，所以我比较希望了解到就是说可能哈佛组委会那边也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他的一个解释。 因为据我的了解，我跟他们组委会这一届的我不太认识，但是之前的几届我都打过交道，我自己也办过这样的活动，所以我知道这里面就是你大概作为主办方你的这个考虑是什么。主办方当时最大的考虑就是说会议能够有秩序有规则的这样的这个进行，至于谁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是这个底下大家是不是又同意，这个不是对主办方来说根本不构成任何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出现了他需要驱逐啊，我现在这个当然中文里面这个对于驱逐或者有的人说把他请出去这样的这个概念，发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个人表示有一点疑问，可能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这个情况和说明来解释这个事情。通常情况下如果只是比如说有代表抗议那么他在没有破坏这个会场秩序的前提下，我相信任何一个主办方都不会因为他的一个抗议而把他驱逐。 好，这个驱逐到底是为什么？根据邓冰玉的这个回忆呢，他应该是有好几个事情。 对， 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们在现场对于他没有把地区改成没有把国家改成地区的这个争议。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的胸卡，因为好像有一个乌龙， 对， 就因为他中国另外的一位代表呢的这个胸卡的这个名字，他被哈佛给弄错了。弄错之后呢，中间就又是让人改，但是他改的过程呢似乎又没有足够的及时，那不及时的话就好像你带着一个假的名牌跟你这个新的名牌他们交接的时候应该又是有些错误，让觉得好像你干嘛多两个名牌，你是不是要带别人进来， 对， 这个又让对方可能误会，那误会之后他又一刀切的比较粗暴的方式又把请出去。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樊素说过，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是拍摄视频， 对对对， 然后又被请出去了。 哎呦，所以呢，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件本来它不能够称之为一个事件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它因为从头到尾的这种种种的处理不当，双方都有处理不当的地方，所以呢，就回到国内来，似乎闹出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事儿了。当然，你如果从哈佛的这个会晤，他主办方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做的其实就是服务业。 对， 但有的时候服务业尽管说他这个可能是这个政治活动的这个服务行业，但是因为你要保证你本身你是没有这个政治倾向的，所以呢你就必须要采用尽可能的多的这个手段来避免就是会议内外他可能会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引发的一些纠纷。所以这种政治中立的这个声明应该你自己之前，你作为哈佛来说之前就是事先的或者你就明确知道的，所以说因为他的这个会务团队本身他没有遵守好这一条规矩，可以说他有些错误你必须得承担，就事后尽管他们也会发一些邮件什么，但是你还是觉得似乎确实哈佛这边的态度也可以有所改善。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哈佛的魔联这方面他有一个公开的回应对这个事件，仅仅限于流传在网上的这几封邮件 往来。 对， 对， 包括也有人试图对这个哈佛的这个主管叫 Ruth 做一个约访，但是 Ruth 好像也没有回应，然后但是我们 可能也不想把这事再弄大了。 对对，但是我们看到邮件里哈佛的态度，他们还是说尽管可能按照邓同学的理解他会觉得有些语气不太耐烦，但是哈佛给出的邮件都是想要把这个事情 解决的、 对， 就包括最后也希望如果我们发这个邮件或者这么一个修改的方式能够让你这个体验稍微好一些的话， 对， 但是中国邓冰玉他们好像又不满意，还是觉得你的这个语气有一些的不对。 对， 但我又看到知乎上有些网友也非常的认真啊，他们就开始咬文嚼字，就把哈佛方面的这个回应和中方的同学们的翻译，就把他们的英文邮件翻译过来，对方会觉得哎，你好像有些英文字句你理解错了，就是人家本来不是那个意思， 我个人也觉得有点理解错了，所以就会让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理解上的差池，会认为哈佛可能态度真的是非常强硬的，他们就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事儿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因为他你说说大他可能就是一个模拟的联合国，他根本上他就是一个玩的这么一个场合，可能他所谓的一件风波，但是你把它往大了放，他可能体现的文化差异是吧， 对，政治的 取向，包括在这种学生可以遇到的国际场合大家在处事方式上的一些不同。 对，你看台湾 对某些问题极其敏感，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台湾的学生一点声音都没有，但 是我看到这个就是根据那个 Thinking Taiwan 的那个主编叫 Mitchell、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网上流传的主要的对这个中国学生进行攻击的这篇文章，他说这个台湾的这些参赛的学生主要来自台北的美国学校 American School、台北，但是按照我对美国学校的理解，他们是不招收本国籍的学生的，所以他们肯定都是在台湾的外国人、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个事情一点的这个抗议都没有。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也去翻查了一下台湾媒体有没有报道哈，我用会客搜索一搜，发现一条都没有、 有一条 是吗？哪儿、 只有一条是联合网他报道，但是很简短。 那网站就是我搜索的是报纸，他就成文的在报纸上刊发的，从2月1号就这个会结束之后到2月10号这几天一条关于这个的新闻都没有，所以呢你也觉得很吊诡哈，但明明台湾人他应该也不太高兴是吧，这好像本来没打算会被卷入其中，但突然之间被中国的参赛的也不能参赛参会的小伙伴们一发酵，似乎就成了一个新闻了，但是在台湾岛内它没有引起任何的 反响 所以 而且很多台湾 的观众或者嘉宾他们都对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听说过。 但是呢我们也想听一听哈，我们把这个事儿复述给他们之后也想听听他们对这个事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我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听听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廖大齐教授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理解的。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先来听一下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廖达奇女士，那对于这个哈佛模拟联合国爆出来的中国的代表不满台湾被列作主权国家在这个名单上的看法。 细节这个过程哈佛大学这边是怎么做的我不晓得，如果是列为一个地区当然是有一些矮化的嫌疑，那如果是一个会员国的身份也列席在哈佛这个整个联合国的这个模拟开会当中，台湾也参加，我想这也这个其实比较符合真实状况哈。但我想这里面由学生社团发动，因为是哈佛大学学生社团发动的，那他们的想法可能也反映他们对一个这个世界没有在就所谓的各种国际政治权力较劲下的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因为台湾其实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且跟中国大陆完全是分治的一个政治现实，是已经存在真实存在60年以上了哈。那所以他们只是反映这个真实状况，而且台湾各方面的表现，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作为一个联合国的成员，是绝对当之无愧，而且会有很多贡献。但是因为现实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的这种强权 super power 之间的竞逐啊还有妥协啊，其实就让渡了所谓的人权哈。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中国大陆还反抗哈，那当场的有抗议，然后中国大陆人被当场驱逐，我觉得也代表一种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跟心声。那如果哈佛大学的学生社团还只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地区的代表，那中国大陆做此如此强烈的反应，我想这整个的反应思维是其实是缺乏人权人位的考量，那甚至也忽略了长久存在的一个政治现实。那我觉得其实是显示中国大陆对国际社会还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在所谓高举一些比较有价值理念的一个国家来讲，中国大陆在这个事件上的反应其实还有它很多待改进之处。 但是大陆的教育，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反而我们再来看台湾的教育，其实他们也因为像老一辈的教育他们也说要反攻大陆，但是他们起码认清了这个政治现实，就是台湾和大陆可能暂时是分开的。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实状况的呢？ 其实这种信息状况在台湾已经慢慢越来越务实了。那虽然老一代的教育里面都是反攻大陆啊，中国大陆那块土地是中华民国的，那那个思维是其实还不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哈，大家也认知了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其实它就是治理范围就只有台湾了哈，那中国大陆就让它去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在上面治理，大家也愿意承认接受了，也就是说台湾越来越务实，而且是到从上一代到下一代，尤其年轻的世代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啊。那台湾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年轻世代也没有问题，这是台湾愿意务实面对的。但是中国大陆这一块呢，却还没有从1950年代就二战中战结束后的那种冷战的思维里面，还有大一统的思维里面来迈进。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大陆内部有它各种治理的问题，它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那如果说让台湾这种情况完全是接受现实的话，它对于新藏独新疆独这些其实都有它一些治理的困难。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实力上面在世界上都受瞩目，它其实在文化思维上它应该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思维，这其实我们是觉得蛮可惜的。但是您刚才讲说中国大陆内部的教育好像从来没有把台湾这边当成一个独立国家，一直说是中国大陆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思想界在学术界这些中国大陆某些知识分子其实他们是认知到台湾就是讲毛泽东讲的娘要出嫁，爹死了娘要出嫁，这个恐怕有时候是逃不了的事情，有时候你面对现实的话反而其实可以解决一些长久以来解不了的一些枷锁。但是当然这话是我们从这个完全是在台湾的立场在思考了。 那如果比如说台湾的代表在参加国际上的某些场合的会议的时候，台湾的代表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心里不舒服或者觉得应该抗议？ 那当然是，这个诚实讲是非常非常不舒服，而且是非常侮辱的。其实我个人都有这样亲身经验哈，我只不过是用英文在发言说China 跟台湾哈，我没有讲 Mainland China， 就受到当时的主持的中国方面的代表完全的忽略，甚至完全不采纳，也不接这个我们在提问的这些问题啊。那当时的场合里面，对于像来自台湾的我们，当然觉得你粗鲁无礼。但是其实这个粗鲁无礼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这一方受到某种现场的尴尬，那大部分在现场的国际人士都看到了中国的蛮横无礼。蛮横无，只是一点语言上的，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最后的效果是回到中国本身，对台湾也许在那个场合让台湾觉得有点尴尬，因为即使是地区代表都被歧视，不要说是国家了，如果是国家的话中国可能都拒绝不参加了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全世界看到的觉得不文明粗鲁的，或是尤其在民间社团啊，不要讲那国际层次了哈，那国家因为世界的政治领袖其实某种程度都是蛮现实的，但是在民间社团里面，如果中国大陆还是玩这样的游戏的时候，其实是会自取其辱的。 好，这个廖达奇教授呢，我感觉确实不是非常的清楚这个过程的细节哈。那当然他有的时候讲的有点远，不过呢也是表达了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这个情绪和看法。那确实说关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就是纷至了60多年，那可能在国际场合甚至一些著名的学府里面，学生们他们也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呢台湾人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就是这样，跟大陆的教育呢确实非常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自己就是说咱们跟普通的台湾人交流或者聊天的时候，也是绝少会碰到这种所谓的政治或者主权问题的这些方面的讨论，你发现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上讨论，就没有什么可争的，那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根本达不到一种交流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说这次回到这样一个场合，你就发现吧，大陆的这个学生的他的反应那是非常切实符合就咱们受到的这种所谓的党国教育。你发现他的这个文章里面用的词啊，他说要这是我们所有人所有的目的都是简单的以身作则，就他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就邓冰玉认为他的这个做法呢是简单的以身作则，做一个有良知 有立场的中国人。而且呢，他还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曾经也是在类似的这样一个模拟的场合里面，他们当时所谓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当时他们遇到的情况呢，是有一个发言人，他们呢就发表了大段攻击中国政治体制的言论。当时的学生怎么处理呢？集体在开幕式上中途自发的愤而离席，因为他们觉得发表任何政治立场的言论都是不合适的。甚至呢，有女生带着哭腔说，老师，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一定要让他们道歉，不然我们就不去开会了。他就回忆呢，当时中国代表立场的行为得到了组委会的重视，当天晚上所有的领队，包括美国本土的领队，都为他鼓掌，从座位上起身和他握手，说我们支持你，因为所有的中国人啊，学生啊，领队啊，老师们呀，都表现得很一条心。那他当时觉得这是打了一场胜战，而且呢，从中国学生眼里看到的是自豪，从美国人眼里能看到的是尊重，所以他会觉得这次参会的人，中国人有不到100个人，在3000多人的大会上不到100个人，但是呢还在窝里斗，就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本身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哎呀，你不发现就好了吗？你不要去争，争了以后如果跟哈佛搞坏关系，可能还会影响以后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后面的理由我们先不说哈，但是我就觉得他之前举的那个打胜仗的这么一个概念，我其实看了之后我不觉得特别漂亮，说实话。 对，而且我觉得跟这个场景也不太适用。 我反倒你看他中间，他整个长文里面他还会说，对于这次讨论当中某一些的中国人的反应，他觉得可怜又可悲。 对， 似乎不同意你这种处理做法的，好像就是没有做到你所说的这种有骨气的有立场的团结的中国人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绑架吧。 对，这你刚才提到两件事，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刚才你说的那场胜仗，因为那是主办方他首先提到了有政治立场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抗议，和这种主办方已经发了信说这不代表我们的政治立场，我们也没有相关的政治立场的情况下，你依然做 情况不一样。 对，情况不太一样。第二种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赞同，就是因为邓冰玉他自己在这个文章当中也说，他说他的确对自己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思想上的引导，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大会的主办方这么做是错误的。但是我就用你刚才说的词是特别合适的，就是绑架。如果你真的想让学生们看清现实，你应该告诉他们两岸分治的现实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让学生自己去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理念去判断学生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作为一个领队我去引导学生你应该跟我一起来抗议。我觉得这反而是第一是绑架了学生的思想，第二是剥夺了学生去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不同，就是你毕竟是打着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这么一旗号嘛，你可能私底下你承认他确实是分治的，可是在这种场合还是有一条共识和底线在。 但问题是他代表的是学校，他其实并不代表中国。对，他只是来自中国的参赛的学校。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可能有的代表团他就会觉得很多国际人士认为台湾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呀，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让他们说去，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让他们说去，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我是领队，我会告诉学生，你看我们现在的政治现实是什么，比如说台湾确实已经有60年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而且就是两岸是分治的，中间还一直断绝来往，直到最近才开始又重新通航，但是我们的课本里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写的，然后台湾人是怎么怎么想 的。可是联合国的他的这些种种的规章里面准则里面是怎么写的，这个必须国际共识，大家得，这个是底线，我觉得这个必须得遵守。但是问题在于你可以表达你的立场，但是你不是这么个表达方式，就动不动你就去闹，你就去哭腔， 而且动不动 似乎你要去弄的人好像在感情上就非常感性，就是完全是情绪上脑，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点都不能赢得人的尊重，我是觉得。 而且这个事情他完全把它从一个学生的交流活动的问题上升到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 对，你动不动就上升到一个主权问题，你这是他本身是一个行为方式的问题。 对，而且他 根本就不道德，那种不到那种道德主权甚至价值观的问题，后来直接在文章里面攻击美国的什么民主人权自由，你这也太上纲上线了吧。 对，如果就是因为他们有民主人权和自由，他们可能 才会觉得这样写其实我也没有犯什么错误，这是这个美国的宪法不给我的权利。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政治场合，由美国政府出面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应该抗议的。但是对于这个学生的场合，可能这种抗议的方式真的是有点略微的不恰当，可能应该用更理性和合适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见和立场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跟组委会协商，而不是直接用这种愤然离席啊等等这种方式。 我就觉得吧，这个事儿回到国内之后，那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可能就像我这么认为的，觉得你这是绑架了其他的不认同你这种方式人的做法，因为他动不动就会骂人家可怜又可悲。那另外一种也觉得你作为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你就应该挺身而出，在这种场合好没有办法跟他们妥协的，就是该这样据理力争。但是你就发现这种不同的看法哈，它其实本身也折射出现在对于这种所谓的打上爱国引号的这种命题，大家的不同层次的理解吧。我们再休息，等会儿回来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下来的这些言论呢，我估计又得招骂了。就是我现在觉得你但凡是涉及到所谓爱国主义的命题，就是说你到底爱不爱爱国，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爱国，就非常容易引起两极化的这么一个判断。就像这种他可能打着爱国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你反倒让人觉得没什么面子，就是你真的是要为了求面子的话，但是你这样的处理方式反倒是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学生们他一方面是受到的这个教育，让你觉得你是没有听到世界更加多元的一个声音。那再一个就是在国际场合方面的这个礼节的问题和你的论据，你自己觉得非常强有力的论点应该在什么时候去适当的抛出的问题。这个也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国之后你看在舆论场上的这个发酵，他是用这种充满感性的语言，到最后还把众多网友有可能会批判他的这个论点他给他总结了，就先什么堵住你的嘴，就类似于这种万字长文被媒体以这种像 QQ 体的那种方式出现在媒体上引起讨论的时候，我觉得种种加起来我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或者你要想要自己说我可以代表国家走出国门这么一种很有国际范儿的大学生的这个形象，我觉得完全达不到。 可能我们是这么认为，但是他这篇文章最早是在哪儿被刊发的？其实是在西北工业大学的网站上首先转发了他人人网的。 后来我看澎湃新闻全文转发，就我觉得这媒体做的也不对。你如果真的是把它作为新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的话，你至少也去采访哈佛的人或者另外的一些参会的人他们的现场观感，而不是你整个把他在校内网上的一篇长文你就贴上来。这不负责任。 所以你就看学校的这个立场，首先他认为邓冰玉这个是完全对的，所以他才全文刊发。然后这也代表了可能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学校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可能他们的这种价值观的认同和邓冰玉是趋同的，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包括你刚才也说到，很多媒体都全文转发了这个长达万字的 爱国主义，当然没错，我是觉得 对。 可是有的时候 只是爱国的方式，可能确实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我们做的有点不理性，太过感性了。 就是你不要动不动非常非常容易的什么事儿你都打上爱国主义的旗号，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远远上升不到那个高度。你本身你在它事物的处理范围，你就可以按照事件的这个方式按照流程来把它处理的漂亮，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戴上爱不爱国这样一个帽子。 我觉得有些人就像这个邓明玉说的，可能确实他们有其他的考虑或者怎么样没有站出来反对，或者说某些人对这个价值观的认同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你去攻击别人没有骨气这点是不对的。然后第二点就是 的确在这个处理方式上，我会认为有很多东西可能确实是有失大国风范，反而会让人觉得可能中国出来的这些学生可能会就像这个外文记者写的有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然后会让人觉得你不尊重别人。因为比如说这儿也有台湾的代表，如果你这么做，台湾的代表是不是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台湾同胞也应该出来闹，那如果台湾的人也闹了，那组委会应该怎么办？有时候可能确实是我们只考虑到了自己，没有考虑到给组委会或者说给其他国家代表更多的一些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他写的细节当中有很多细节，他认为可能他没有做组委会认为他做的那些事情，就比如说刚才你说到两张名牌，然后这个他替别人去换，可能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对， 但是 你不让自己去换， 对，按组委会的要求，可能确实你的名牌出错了，你应该本人来换，而不应该让别人替你去。另外他说有六七个人站在这个地方跟他争论的时候，老外会认为他们挡住了别人通行的道路，但是他们认为六七个人其实完全没挡得到。但是按照我在国外那种生活模式，可能你两个人站在这儿，大家都会很自觉的，哎，两个人走到路边去，不要挡住大家的这个行这个走路的路。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到大声说话，这个吼叫的这个问题，对，确实是，我觉得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安静，有些时候你去地铁里都没有人说话的，但是你在中国地铁里就跟菜市场似的，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这个是不是 还包括照相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他说啊，因为你手册没写啊，所以你没说我不可以照相。 对，很多时候大家是很尊重的，你像去了电影院或者是什么，老外他们很少有人真的是拿出来相机在拍的，但是你去中国的就会有工作人员，对，拿着那个激光镭射笔在扫你说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这种行为方式的认知的一个不同，这反而显示了可能真的是本来你是出于好心，但是你的行为模式让老外觉得你是很粗鲁的来处理这个事的。再反过来我们再看老外做这些事情，可能由于语言上的这些差距和理解，造成了这种矛盾越来越深化，导致了事件最后发生这么一种不可调和的地步，被请出场了。 好，那这个事件哈，相信可能暂时就到此为止了，应该也不会再有更大的这个发酵了。只要涉事的另外几方他们没有再出来你回应一下我回应一下的，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关于所谓的爱国主义啊，就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在国际场合你怎么样所谓的为中国争一口气啊，做有骨气的中国人，我相信这个命题恐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被大家津津乐道或者反复去咀嚼思考的这样一个话题哈。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